准备。高品质杜比音质测试开始。左声道测试。左声道测试。右声道测试。右声道测试。环绕 3D 立体声测试。环绕 3D 立体声测试。环绕 3D 立体声测试。请观众准备接受最强声音震撼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欢迎进入云听的杜比高品质声音世界。云听自制有声书声音秀。Welcome.太平长安，俗世即是盛世。 相爷今日回来的倒早啊！ 啊，是啊。 苏哥哥，我想死你了。 可是苏哥哥，你哪次回来不是紧掐着宵禁的点儿？我每天白天过来，哪能见着你 啊？啊，你们这要走了？ 灵儿想吃顺福楼的肘子。得在打烊之前赶过去。 哼，那快点去吧，别误了时辰。 那苏哥哥，我改天再来看你。 哎呦，见过王爷，苏相，赶得巧了，内库啊，刚到了今年供上来的御酒，陛下正让奴才挑几坛好的送到府上呢。 哦，谁的府上？ 这里是不是打趣这太监，而是打趣我呢？如今谁不知道苏相就住在兴庆宫里，送到谁的府上还不是一样吗？ 这给谁的还是要事先说好，万一到时候有人打着找自家酒的幌子溜进我那酒窖里，再一个认错了搬走我几坛陈年佳酿，我找谁说理去？ 都有，各是两份，这就给两位分别送过去。 我那小私库是该再备点存货了。都有什么酒啊？走，我随你去看看。 早朝到时辰了。 你是一筹之下，我又不是，没了权的贤王一个，我怕那帮大臣们呀欺负我。 那不，嘿。怎么还记着这茬呢？ 苏相，你怎么看？ 臣赞同和亲。 苏岑呐，你还年轻，不知道人心险恶。你现在觉得漠河好，是因为他还没对大周亮出獠牙。一旦大周亮出脖子，给了他可乘之机，他一定会扑上来撕咬的。 退一万步讲，就算漠河真的狼子野心，那还有皇叔呢，咱们不怕。 陛下，大周经不住折腾了，这好不修就不修了吧。趁着突厥如今尚还没有长齐獠牙，当断则断。况且王爷也年事已高，您不能。 皇叔，来人，快给皇叔看座。 你们接着说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那就退朝吧。温相啊，要实在是力不从心了，不妨就退位让贤吧。 王爷说的是啊。 还笑。 温相他就是无心之言，不是真的说你老，他说的也不是现在呀。十年二十年以后我都是老头子了，谁还没有年事已高的时候啊？而且温相这话呀，虽然不好听，但心里还是向着你的，还不是不忍心再让你去漠北吃沙子。王爷年事高不高我最清楚，哪轮得到别人指挥。 哦，那苏相怎么看啊？ 你不老，你年轻着呢。 这还差不多。 那你怎么看？ 就这么点东西也值得意义整天？ 我这，好吧，王爷威武，当初宁王专政一言堂的时候， 这么点东西确实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。您亲王一拍板，谁敢有二话呀？只是如今小天子亲政，一个孩子自然没有李氏那份胸襟与气魄。亲政之初，广言纳谏，学会从中取舍，那么也是一门必修的学问吗？ 亲肯定是要喝的，泱泱大国为了这么点子虚乌有的事情退而却步，这要说出去也不怕被人笑话。 哎，我跟你的看法一样，漠河敢提出这样的要求，就知道我们没有理由拒绝。所以问题的关键根本不是和不和亲，而是和亲之后要怎么牵制突厥，防止他借大周之变进一步扩大版图，生出虎狼之心来。 今年官场打磨，非但没有磨去棱角，反倒是更加光彩夺目了。遇事冷静，一针见血，越来越有一朝之相的气度了。那你想必已经有主意了？ 是有一个想法，正想着求王爷指点一二呢。 这不是等着指点，而是等着夸奖的。说， 漠河想要公主过去和亲，那我们便送公主过去。只是我大周朝的公主身份娇贵，肯定适应不了漠北苦寒的气候，衣食住行也是样样不便，到时候势必还得带一批自己的侍从过去。 你想在这些侍从里面安排我们的奸细？ 我想在突厥成立公主府，表面上是照顾公主的饮食起居，背地里也是监视突厥，万一他真的起了什么心思，我们那里有人，消息也能灵通一些。 刚刚在朝堂上你为什么不说？ 我其实是想看看小天子是怎么打算的。你发现了没，其实陛下做的很多决定都是对的，可能是受你潜移默化的影响，很多事情他的主意识里已经有了答案，只是对自己不太自信，所以才会两边摇摆，下不了决定。 说到底这与我也有关系。想当年摄政的时候，我向来都是说一不二的，为这个天下做了无数个决定，而且这些决定事后证明大都是正确的，这也就造成了卓儿心理上的倦怠，凡事跟着走就是了，反正最后总是对的。如今一旦要自己拿主意了，没了那么一个强势的皇叔替他抉择，却还想要选的正确，难免就得多想想多看看，显得优柔寡断起来。所以苏岑是在等，等卓儿自己拿主意，等把一切定下来，再把这些承包上去，既是支持了卓儿，也起到了安稳民心的作用。这小狐狸啊，也快成精了。 有了公主府这个先例，日后我大周还可以继续往突厥安排其他的机构，什么护士监啊、市舶司啊，促进商贸往来的同时，说不定还能通过突厥把生意一直做到波斯和大食国去。到时候呢，就让大哥去那里开两间茶社。生意应该也很好吧？ 再给你支一招，如今吐蕃大败，有意向我大周求和，可以命吐蕃送质子入京，同我大周的皇室子弟一同接受木化。 你是想再借机扶持吐蕃与突厥抗衡？ 至少算个威慑，让他知道这塞外也不是就他一家独大的。 哦，果然姜还是老的辣呀。 谁老？ 温相老，温相老。 这温修也是，年纪越大胆子反倒越小了。 我还有一件事情想不明白，当年天成之变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把兵权留给温相？ 因为谁都有可能投靠李胜，只有他不可能。 为什么？ 你想问的到底是温修还是温叔啊？ 我以为我问的够拐弯抹角了，没想到还是被这老狐狸听出了端倪。我确实想问的是温叔，当年温叔的死因直接决定着温修这个大舅子对李氏的态度，弄明白这两人的关系，说不定我就能旁敲侧击出当年温叔的死因。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执着于当年的真相，可这件事就像一根卡在喉咙里的刺，上不来下不去，横亘在我和李氏中间，难受得很。更何况李氏还刻意瞒着我，甚至不惜把麒麟都赶出了兴庆宫。避无可避，这件事只有从李氏这里才能找到突破。我想知道。 来，也没什么不能说的。婚事是父皇选定的，李迅娶了开国郡公萧永谦的外甥女， 父皇便把当朝左相之女指给了我，也算是旗鼓相当，互相掣肘。只是我当时一心扑在边关战事上，冷落了他。当时战事吃紧，我一年到头在京中也待不了几天，当时住的还是分封式的府邸，我懒得经营，里里外外被各怀心思的人渗透的到处都是窟窿。我得力的人都带在了身边，觉得她一个不问世事的闺阁女子，也不会有人为难于她，也没想着给她留下几个护身的人。后来就出事了，当我赶回去的时候，人已经没气了。验尸的仵作告诉我，她腹中还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孩。 怎么会这样？谁干的？ 不过大抵能猜到， 李迅为了与李氏抗衡，暗地里成立了暗门，而暗门的首领李胜就是个疯子，他一直视李氏为对手，试图抢走他的一切。如果不是要依附李迅的帮助，他甚至可能觉得自己就是李氏。他这用心也是险恶，将李氏的女人据为己有，事后李氏回来还得替他收拾烂摊子，要么忍辱负重替他养孩子，要么鱼死网破同温家断了关系。只是他也没想到，文书这么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阁小姐，会有那么大的勇气，竟然为了自己都没见过几次面的夫君，三尺白绫把自己悬在了房梁之上。 温小姐怀有身孕的事，温家知道吗？ 这件事儿，只有我和几个土朵三位知道，仵作和几个知情的下人也都被封了口，对外宣称的都是病重而亡，但父女连心，老乡也应该感觉出什么了。 难怪李氏会放心把兵权交到温修手上，也难怪他要对温小姐的死因缄口如瓶。事关女儿家的贞洁，他宁肯被诬陷亲手杀了温叔，也不肯透露半分。如果不是我从麒麟那里听出了几分真相，李氏是不是也打算瞒我到死呢？ 作何感想？ 温小姐玉洁松贞，是个贞烈的女子。 对不住他呀。 当年李氏强势霸占兴庆宫，又执意把土朵三位带回京，把兴庆宫打造成一座谁都渗透不进来的铜墙铁壁，不过也是为了护住自己想护的，不让当年的事再重蹈覆辙。 想什么呢？ 我也没看过漠北的星星呢。 走。 去哪儿啊？ 去漠北看星星。 那突厥怎么办？和亲怎么办？小天子怎么办啊？ 谁的差事谁自己接着，欠你那四个月现在我要还给你，过期不候。 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，一夜安好，太平长安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，一夜安好，太平长安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，一夜安好，太平长安。 灯火彻夜不灭。 在云听， 云听好听在云听。